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4月24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祝贺主体朝鲜进行战略潜艇弹道导弹水中试射，又大获成功。